第149篇，胜利凯歌。阿莱路亚，请你们向上主欧唱新歌，在圣贤集会中向他祝贺。愿以色列因自己的创造者而踊跃，愿西庸子民因自己的君王而欢乐。愿他们以舞蹈赞美上主的名，愿他们敲鼓弹琴向上主歌咏。因为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，赏赐谦虚的人凯旋而得胜。愿圣徒因所受的光荣而喜庆，在自己的床榻上欢呼而歌颂。愿赞美天主的歌词在他们的口中，愿双刃的宝剑掌握在他们的手中。被向异邦报仇雪耻，被向列国进攻袭击，要用锁链捆住他们的国军，要用铐镣锁住他们的精神，被向他们施行经上的审讯。这也就是一切圣徒的光荣。